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11月25号，南朝鲜在野党发表宣言，表示全面反对当局与日本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。朴槿惠政府不但不接受民心的下台要求，反而在11月23号竟敢同日本缔结了卖国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。共同民主党、国民党和正义党为此妄动感到激愤，立即组成争取韩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无效促进会，联合展开了争取协定无效斗争。在野党以国会各党议员为对象，进行了争取当局与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无效的签名运动。有国会各党议员143人签名的宣言说，朴槿惠政府由于笼络国政的罪名而已经受到了民心大海的弹劾，并表示责难说，在国会做出最终弹劾决定前夕，速战速决，强行缔结了卖国协定，这无异于他主动承认自己是第二个李完勇。